很奇怪的会出现在这里。 海鸥曾经来过很多次咱们节目当中，但是从来没有在周一健身的环节出现。之所以他今天会来呢，是因为他要以一个半兽人的形象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 半兽人， 瘦子的瘦， 好吧。 对，是因为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要聊的主题是减肥走过的弯路之曾经用过的那些极端减肥方法，以及为什么会有很多朋友们在减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瘦不下来，会有哪些阻碍。 什么意思？ 海鸥今天就是我们这个话题非常好的一个反面教材的人物。那么另外呢，除了反面教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正能量，平时在我健身的地方阿皮健身工作室，今天我从那里面找来了两位都是在健身这方面非常优秀并且很有毅力的很好的同学，让我们一起欢迎来自于阿皮健身工作室的优秀学员郭坤，我的本家，以及刘燕，然后两位分别跟大家打个招呼吧。那在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的环节当中呢，也会他们两位别看现在练得这么好，但他们之前也是走过一些减肥上的弯路的，所以在一会儿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情。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易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首先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far. 在今天女神麻辣烫的这三条内容其实都可以说是非常的充满了正能量吧。首先呢，我给大家找了一条消息，是说全民健身的重要性。在美国，人们可以在城市街道呀，还有一些公园里面，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在跑步的人。其实英国这种国家，欧洲都是，因为首先他们的景色和空气都很好，所以大家会习惯性的在什么河边呀、莱茵河畔啊，穿着跑步鞋看到很多跑步的人。 对， 其实在这些国家的健身的历史都已经是很久远了，就是相对来说，他们这个地方的人要比咱们国家的人的健身意识要强一些， 形成习惯了， 生活习惯。 对，所以海鸥，你应该被送到那边封闭训练十年。 也可以啊，你先让我去了再说吧。 这么好的事还是我去吧。 那其实呢，在全美国有4700多万人，他们会做跑步和慢跑健身的活动，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每个星期至少要跑一次，有些人是为了参加半程啊，或者是全程马拉松的这种比赛而进行训练，而另一些人呢，则是为了健身，或者只是想减几磅体重。那么美国的跑步运动是从何时开始兴起的呢？这个其实要追溯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了，是因为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美国这个国家它引发了一个全国的跑步热，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他们整个国家都还维持着很好的健身习惯。希望大家可以学习。但是在咱们北京这样的环境，还是建议大家去健身房里面跑一跑。 中国的马拉松现在也很发达、 对，马拉松很发达，因为我周围有很多同事和朋友也都很喜欢参加马拉松比赛。 主要是北京的环境确实不太适合在外面有氧了。 适合，你可以去试一下。 都是雾霾呀、 没有蔚蓝啊。 对，偶尔的时候还是会天气好一点的哈。那今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了一条消息，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微博热搜，它其中有一条是说番茄炒蛋竟然是增肥菜。 对，这 你没有看到吗？ 有，我今天还发给你，你记得吗？ 对，番茄炒蛋，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我想分享给大家，是说有一个专家呢，他说番茄炒蛋 专家又来了， 是增肥菜的原因，是因为呢用的油太多了。说一般的家庭做番茄炒蛋的方法是先炒鸡蛋，放一些油，炒完鸡蛋之后呢，把鸡蛋盛出来，再放一些油，然后放入西红柿，再把鸡蛋放进去，等于就是放了两次油。然后专家还明确的指出说，为了把鸡蛋炒香，想要达到鸡蛋略显蓬松的效果，最少需要25克油左右。如果要让鸡蛋明显的变得很膨胀，则需要30到40克的油。 可它为什么一定要膨胀？ 有些人真的就是这样，比如说我爸 加水不可以吗？我多加点水 其实是可以了。然后我看了这条消息之后，我想分享给大家的一点就是说，其实我认为这个菜是增肥菜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只是因为有些人可能生活习惯放的油太多了，但是如果我们平时注意一些少放一点油，我觉得还是 OK 的了。 对， 这个菜还是很健康 的就像现在可能我妈妈这两年做菜也会比较注意了，就会尽量只放，就怎么说，放个油的量尽量是为了避免只要能不粘锅就 OK。 对，其实小吃油还是比较健康。 所以你们两位健身的人平时在家会自己做饭吗？ 我经常做，对对，因为没办法，那个男朋友他做他自己的，然后我也给自己做。 他的男朋友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哦。 对，我实在吃不惯他的那个健美菜。 所以你自己做饭的话会放很多油吗？ 放的会非常少， 比如说橄榄油，一些很健康的油。 对对，现在都用非常健康油，什么葡萄籽油啊，什么这个橄榄油啊，就是亚麻籽油啊，这个都是我们家现在经常常备的。 那你能不能简单跟大家推荐一下用这种油的好处，比用普通的食用油好在哪里？ 一个口感吧，不会那么腻。第二个就是用它的话，长期坚持的话，对你的心脏啊，对你的这个就是皮肤啊，会比较好。然后而且就是像我，因为我之前就一直在那个瘦身减肥锻炼嘛，所以的话呢这点也是非常注意。然后每次吃完以后，就是而且再到换成普通菜油的时候，你真会感觉到那个口感都会不一样，清淡了很多。 看看人家说的一套一套的。海鸥，你平时在家里都用什么油来做菜呢？ 我想吃什么就吃，真管什么用。 谁 care？ 那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了，你是不是最爱吃东北小烧烤？ 我爱吃烧烤是没错的，但其实不分地域，只要它是肉就 OK。 今天我还在微博上面又看到了一条新闻，说有一个男生，他平时特别特别爱吃肉，经常和朋友约着吃烧烤，还很爱喝可乐这种碳酸饮料。在上个星期呢，这个男生在旅馆附近吃过晚饭之后又喝了两瓶可乐，凌晨一点的时候被一阵腹痛给疼醒了，接下来他就是有那种持续性的刀割般的疼痛，后来到了医院之后被医生诊断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还伴随着昏迷，然后紧急的进行了手术，并且还切掉了5米的坏死小肠。 所以是喝可乐喝的， 喝可乐啊，吃烧烤这种不健康的东西，如果你长期坚持的话，如果你长期坚持食用这种不健康的食物的话，身体肯定是会受到影响。就像如果大家平时如果经常坚持健身的话，有很多朋友会跟我说，我健身了一周哦，真的有一个朋友前两天他也是在咱们训练营里面的，但是他交了钱就没有再来上过课。他说他自己每天晚上都不吃晚饭，很辛苦，还会跑半个小时的步。为什么坚持了10天只瘦了0.1公斤？他觉得命运对他非常的不公。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是因为你的身体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尤其是如果一直适应了那种很油腻啊，很胖的那种生活，它是需要你的细胞是需要一个转变的。 其实亲爱的，我去我们那个健身房之前呢，我就坚持就是一段时间晚上呢吃特别特别少，然后呢也是每天早上去跑步1个小时，也是很注意，这么做了1个月，即便是这样，我那时候体重呢没有什么太多变化， 对吧？ 而且那会儿我去健身房的时候，就是测我的那个体脂率嘛，还特别的高，当时是34%吧。 所以你说这是为什么？ 所以就当时因为不懂嘛，就是怎么样健康减肥，所以这个样子。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讨论的话题是极端减肥，即使是连我这样的健身达人，以及今天我们在座的几位，大家都是有过极端减肥经历的，其实这时候可以理解，因为在你不是很懂的时候，可能就会想采取一些走捷径的方法， 快速， 对，快速方法，因为其实谁也不想举那个铁，真的很累很疼，所以 非常不容易。 对，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今天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100%party。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姐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再来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首先呢是第一次参加健身环节我们的半兽人瘦子的瘦海鸥， 我是多肉半瘦小公举。 以及跟我同样来自于阿克力训练营的非常努力健身的两位传递正能量的郭坤还有刘燕，欢迎你们两位。 大家好。 大家也可以在易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或者呢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既然是一个正能量的环节，我们就切入正题吧。想让两位分别先介绍一下自己简单的运动经历，比如说大概坚持了多久，是怎么样踏入这个环境当中的，之前在没健身的时候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体状况。女士优先吧。 好，谢谢。那个大家好，我是 Kelly。其实我是健身的， 忽然换了一个洋气的名字。 对，为什么突然换洋气的名字？抱歉，这个来自北京 CBD 的 Kelly。然后春节回家的时候就改了个名了。那个其实我健身已经有大概到现在16个月了吧，一年多了。然后就刚刚因为聊了嘛，就是其实我去那个就是那个健身房之前呢，我自己先练了一段时间。我其实关注各种各样的那个健身公众号啊，也有一年的时间了。然后呢，我就是也是曾经就是比如说晚上吃很少，然后每天早上空腹去跑1个小时，然后希望这样对自己有很大帮助。但那段时间好像除了体内水稍微少了一点以外，体重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所以后来 有点着急了。 对，然后我之前最早期还试过那个当时特流行7天什么瘦身汤 啊，那 什么记得吗？ 什么东西啊？ 就是什么胡萝卜芹菜啊， 跟辟谷差不多， 基本上等同于不健身。 我忘了什么包菜什么这些，就特别难吃，一堆菜放在一块煮，然后就是熬成一碗浓汤那种。当时我记得做的时候吧，我妈都闻不下去了。我妈说：“你 旁边那位男生已经嘲笑了你，简直那个表情。” 对，然后就芹菜啊、西红柿啊、什么包菜什么乱八都弄炖1个多小时，你就想象吧。然后最后呢， 一天三顿饭都吃这个吗？ 对，就喝这个，只要你饿了你就喝。 你产生厌食吗？不就是？ 其实就是你吃完之后你什么都不想吃。 然后呢？ 然后我就做完之后我就喝了一口，我就直接吐了，然后我就放弃了这个方式。对，因为我就觉得 那你这个 非人性啊，你知道吗？这是 你连一天也没有坚持， 一碗都没喝下去， 就尝了一口就吐了。 这个人性太低了，这是我之前失败的经历。 你这也不算失败，你这还没有开始踏入这条路。 对， 还 没开始。 也就是说，这种汤还有很多类似于这种减肥法，比如说某一个品牌出过一些什么什么 juicy 的果汁，就会让你一天一天喝6瓶他们家的那个果汁，然后连续喝3天， 还很贵， 叫断食法，而且很贵， 很贵， 你喝3天下来要500块钱。 对，我当时身边好多朋友去买了， 对，我当时也是，没有，当时我甚至也尝试了一下， 他们是只要是不动的。怎么都行。 你看你们两个人跟不运动的多肉小公举的区别就是他的两眼在冒光，有用吗？ 没有， 如果有用的话我也想试一下。 其实我现在也过了那个时期了，就是他即使有用我也不去尝试， 因为你就是不想减。 因为我不想减。 海鸥，这样你能不能简单的，我们先打断一下啊，简单来穿插一下你的这个情况，为什么今天把你请过来，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对于健身和减肥的你的一些观点？ 我的观点，我 批判大会了。 我既然今天来的是反面教材，我觉得 顺其自然， 对，我就不应该把它变成一种正能量来传达，对吧？ 对。 那我想一下， 你就正常表达你自己就好了呀。 我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之前我跟小雨我们是同一个专业的嘛，就学播音主持的，然后也是做主持人的。之前呢就一直觉得对身材要求特别严格，然后总希望是越瘦越好。曾经有一个阶段就觉得瘦就是美的，就无论就是脸是不是塌的还是怎样。后来有一段时间发现呢，一个是确实它减不下来，这是首要的。其次呢，发现减的时候会因为随着年龄的变化，如果不是就是健康的减肥，它减的地方其实不是真正你想减的地方。 对， 但是重点是海鸥它没有办法用这种健康的方式坚持，因为它可能耐力没有那么足。 对，然后呢，客观原因就是因为首先我是一个真的超爱美食的人，这是第一。其次是因为也有一个客观原因，是因为我打小我的运动天赋特别差。其实我不是不爱运动，是因为我一运动我的那个耐性特别差。我以前高中的时候跑800米的时候，都跑到中午了，那个老师跟我说，他说我求你了，你别跑了，我要吃午饭 了， 我给你过，你不要再跑了，就到这种程度，所以我没有办法，我 我现在就是放弃的状态。对， 其实我相信为什么今天我请海鸥来呢，是因为我相信有绝大多部分的人可能在健身方面跟他是相同类型的，可能你们真的都是半瘦人，注意我说的是瘦子的瘦，就是看起来是瘦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是要来推崇大家还是要坚持健身，不要用极端的减肥方法呢，是因为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肉一定是会变得越来越松的，如果不通过自己的努力， 肉 松一定会变肉松的， 我们又想到 吃了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健康的方式来看待健身这个事情，而且这个事情并没有那么可怕。那么我们的收看方式呢，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酒吧，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这期非常有正能量的女神百分百了啊。回到正题哈，刚才我们刘燕也跟 Kelly 来自 KBD 的 Kelly, 其实我也不爱运动的， 对， 真的 也跟我们讲了她最早的时候用过一个喝蔬菜汤减肥的一个方法， 还没成功， 还没有成功 一口， 也是提醒大家这种靠这种喝某种蔬菜汤呀，或者是几天之内只吃单一的食物，比如说只吃苹果的方法，或者只喝果汁这种方法，大家就千万不要尝试了，因为它其实是我认为是会降低你的新陈代谢的，对，并不会给你身体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清理效果。 亲爱的，我也试了跑步，但是吧，就我当时有个闺蜜，她跟我她一样，她也去跑步了，她呢跑身比我长点，她大概坚持了两到三个月的样子。 对，跑步这个非常有必要聊一聊， 对对对， 因为这个，因为很多女生都会觉得我不敢举铁，我不想一身肌肉，但是并没有那么容易的，你长得一身肌肉，但是 很有意思是 选择跑步， 是的，但是很有意思是吧？对我来讲跑步没什么用，然后对他来讲呢，就是当时还有一定的效果，他确实瘦了一些下来。 那他的情况是什么呀？是不是本身就是比较胖的那种女孩？ 虚胖， 她是有点，对，虚胖， 肉肉 松的那种，对对对。后来我因为也去做了一个这个基因测试，因为就是我处女座嘛，然后我就属于那种就是一旦想去做一件事情，我需要就全方面的了解我的这个各方面原因，比如说我其实正式去健身房之前，我关注各类健身公众号已经有一年了，就是我把 关注了一年，就是没有动， 好慢呀， 谢谢啊。然后呢，就是各方面都去了解一下，然后后来实在不行，然后就又去做一个基因检测，然后就发现检测里面，刚刚我说我是属于那种不易瘦的那个体质 啊， 对，就是属于就对别人来讲，可能跑跑就能减肥的，就是可能每个人带的这个就基因是不太一样的。我很不幸的是属于那种就是不是随便跑跑就能瘦的一个女孩， 他们权威吗？ 我觉得还行吧。 我觉得你可能可以去测一下。 不是，所以我觉得我瘦不下来就对了， 你的基因是不移动，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为此努力过。你看，还有测基因的，测基因来看自己能不能瘦。我的天哪，我回去得测一下。可能他最后就给我判了，我是绝症，是一种不能瘦的绝症。 所以最后就是你也跑步了，然后呢也尝试少吃了，都没有成功。最后你是怎么走上正轨的呢？ 我是因为有个那个好朋友，就同事，他们就是有两个好朋友都在那个就是阿克力健身房练嘛。后来呢，就建议我去试一下，因为就是那个说这是一个这个德国教练，然后比较专业。那因为我之前也是啊，北京 CBD 来了，你知道吗？外企德国公司嘛。然后呢，就想说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去试了一下。然后呢，因为之前已经有一些这个知识的铺垫了，就比如说大概了解了一些这个就是健身的一些基础知识，所以当时那个教练跟我说的时候，我很快能接受，但是我也没有立刻去买他的这个课。那处女座不是这么好被搞定的。我回去之后呢，又去网上，就是那个像网易公开课呀、这种，就是我去搜了一下，就是健身减肥的有效方法，就弹出了一个这个。那是 我发现了这个姑娘 啊， 这姑娘她真的是一个学术派，她很喜欢研究 数据。 在健身之前，恨不得要练一个表格，研究一年 大数据分析吧， 绝对的，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去看到有 BBC 有个那个就是这个叫什么 documentary, 就是一个应该叫什么来纪实那个视频，是一个这个就英国的一个教授，然后呢他也想了解这个减肥的一个秘诀，然后他走访了就是各大那个就是那个大学里面这个包括一些这个实验室啊什么各样的测试，然后就他想了解怎么样就是我可以就是最好的一个减脂的方式，因为他年龄也比较大了嘛，最后他发现是叫一个这个 HIT, 就是高强度这个减脂方式，对，有氧的一个方式。 对，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韩斌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了。 对，他这是一个就是也是说一天呢，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忙啊，谁都没有时间说我怕一出去就每天跑几个小时那种，那不可能，那我还得吃喝还得工作嘛，所以就是说用什么样最 有效的方式，我每天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嗯，但我能有效减脂下来。 是 啊，所以当时了解这个以后呢，哎，正好他那里呢有一系列这种这个课程，然后呢可以大家一块儿练，就不至于你一个人在家，真的就一个人在家练不下去，真心练不下去啊， 真的 没有那个动力。 处女座不应该有动力。 我当时生完孩子的时候，自己在家做 HIIT 的训练。然后我就会先做六组登山跑来作为一个热身，嗯，当时我真的就是 结束了， 累得想累得就是不想继续下去 了想， 但是怎么说内心还是有一股强大的支撑能力， 哎， 你太厉害了， 对，就是坚持下来了，嗯，但是我想说刚才刘燕来自 CEBD 的 Kelly 跟我们说的那个HIIT 的减肥方法其实是很适合大家一起上一个小团体课，嗯，然后因为Kelly 你要不要简单介绍一下就是 HIIT 的这种课里面大概都有哪些动作，因为像海鸥他肯定没有听懂，嗯， 其实特别简单，就真的就是比如说在刚开始你在健身之前，他先把你的心率提到一定，因为这样的话你后面消耗那个脂肪就会燃烧的比较快， 嗯， 然后在后面动作当中呢，它可能分成就是那种比如一分钟，嗯，我就比较短的时间内我特别快速，比如说做高抬腿，或者我特别快速做一个在地上一个这个登山跑，类似这种的动作，嗯，然后你不至于太累，嗯，然后你隔一分钟呢你休息会儿，再一分钟再做个别的，它连续这样持续去做， 对， 所以呢简单，像我这种不运动的一个人呢，就是我也能够简单去做，然后同时就是你只要能够把这个，当时我们上课是一个小时嘛哈，是有点辛苦，然后但真的是效果显著的。我当时练了跑了一个月嘛，过去以后当时体重是112斤吧，然后当时体脂率是34%，非常高了，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外表看起来还行，但是那个 你确定 百分之30% 不行不行， 确定 那个可能 对比图片， 可能 我可以给大家放出来看一下吗？ 我要这么早放吗？ 我吗？ 我当然自我感觉还良好啊，说实话，左边那个 你是哪里找来的自信？ 处女座的 这个 差 别好大， 迷之般的 自信。对，所以，嗯，就是如果大家正在一直。直播平台活力982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大家也可以发现说运动和不运动两个对比图，其实是连你的皮肤状态和你整个人的面貌都会有很大很大改变的。 哎，说实话左边那个没有那么差嘛， 可 穿衣服遮一遮还是可以的， 应该不算是半瘦人吧，如果那样算我 他不算是半瘦人，他就是黑胖姐， 嗯， 就原来有点壮，就是，嗯，就他们常说那种， 肉肉的吧，因为， 嗯，对，所以在这儿我也要跟大家重点介绍一下 HIIT 的这个运动啊，这个运动其实你自己在家，如果初学者的话，你在某一个那个很红的软件上面，它其实也有，你也可以自己在家练一下。它其实对减脂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如果你能坚持下来。当时我刚刚生完孩子的时候，我的体脂率是25%，然后 天哪，好羡慕！ 只用了20天的时间，可能因为我个人比较勤奋，只用了20天的时间， 不要和你说话了， 我就到了20了。现在我可能一直维持在18左右，所以。要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只要你能坚持的话，只要你能坚持下来的话，这个事情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还是重点要给大家提供正能量的这么一个节目。 嗯 嗯，我们今天这位男士一直在旁边默默的笑得很开心，不要担心，下半时段会让你来分享你的经历，大家也不要忘记持续锁定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以及在易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节目。我们上半时段就是这样咯，一会儿见，拜拜。 Master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那今天我们的百分百 party 环节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曾经减肥走过的弯路，比如说像极端减肥这种方法，大家也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首先还是有请我们的多肉小公举海鸥。 我来做你的节目啊，我真的多了好多外号呢。 每次都有一个新的。 对， 以及来自于阿普利健身工作室非常优秀的两个学员郭坤还有刘燕，欢迎你们两位。刚刚在上半时段呢，刘燕已经非常热情的跟我们介绍了一些他之前走过的小弯路，以及后来是怎么走成这条路的一些正确的方法。 我研究大法。 对，还有他研究大法，他是一个学术派哦。研究健身就可以观望一年的时间才加入这个行列，这一点我建议大家就不要效仿了。 又黑我们处女。 如果你想健身的话，请你尽快的加入，就不要花时间来研究了，因为我们已经替你研究过了。 OK， 那今天下半时段呢，我们就想请我们今天在场唯一的一个看起来很低调的男生，让他来介绍一下他在健身方面大概的情况以及他走过的弯路。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男生健身的图片，因为从我们视频镜头里面看呢，就是一个很斯文的戴着眼镜然后穿着白色衬衫的一个上班的男生，但是他健身房里面是这样的。 哇， 看还是很有料的吧。 是的， 还是很不错的。这样，郭坤同学能不能先来介绍一下你大概加入到健身行列有多久，以及你之前的体重和你现在的体重可不可以报一下？ 我如果按从健身房算的话，应该从大一开始。 那你现在多大呢？大一离你现在有几年了呢？比如说我就可以告诉大家，大一离现离我现在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 哦，我还有两三年才上大一。谢谢。 好吧好吧好吧。基本上健身房已经十多年了吧。多年，对，但是 已经快到40岁了吧？ 算四个人了吗？算四个人的人。然后来北京工作以后呢，其实也一直在坚持，但是因为我的工作原因，我是做业务的，那少不了各种应酬，然后体重就迅速的去增加。 那我最大的时候体重在195斤。 身高是多高？刚才 一百九十五斤。 嗯， 当时觉得就自己很好，就说我的体重是基本上1:1，对，因为很壮实嘛。很壮实，然后这个出门就特别有安全感的样子。 嗯， 然后但是自己告诉自己一定要控制住，马上就200了。然后当时自己的是一个桶型， 嗯， 是一个桶，因为我很 我能想象到，因为我认识很多200斤、180左右的男生， 对，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 但是我特别接受不了自己长一个肚子，就是我可以接受自己很壮， 嗯， 但是接受不了长一个肚子，所以我一直控制着肚子， 就像扣一个锅一样 啊，对对对，接受不了， 嗯。 然后直到有一年我有个哥，我哥呢我们俩身高体重差不多， 嗯， 他比我高一点点，体重基础是一样的， 嗯， 那个时候我们哥俩基本都是在185斤左右， 嗯， 然后我说有天打电话，我说听说你在减肥，他说哎这你就知道，我说给你点动力吧，咱俩打个赌，那时候离过年还有2个月吧， 嗯， 我说咱俩赌一下，谁先瘦到170，然后谁就算赢，如果咱俩谁都瘦到170，就是谁体重低算赢，他说行，哎可以啊，咱俩有个动力。他说赌什么？我说咱俩赌1000块钱吧，这样他有点动力。他说好，就赌。 很实在的一个赌。 对，然后我媳妇问我说：“老公，你能赢吗？”我说：“我必须赢啊，我没有钱呀，我 为了钱也得拼了。” 然后他说：“那好，我支持你。那你怎么办？”我说：“先饿几天再说。 ”所以你当时最开始是采用了这样一个极端减肥方法。 对对对对对，因为真的是没有钱。 可是你们知道吗？一个180的男生，195斤，他的基础代谢率可能就要到2000多卡。如果他一直不吃饭的话，如果他一直不吃饭的话，真的是会很饿，而且会冒虚汗。只有这样一个体型的男生，因为我对这种体型的男生也非常了解。 哎，来减肥 呢？因为我的老公和我的男闺蜜都是这种体型的男生。 我还好，当时基本上是3天嘛，3天就是只喝水。但是我老婆就是特别的支持我，就在家里做麻辣烫。我当时我只能把自己关在卧室里。 等一下，是放麻酱的那种麻辣烫吗？ 哦，反正满屋子飘香。 嗯， 因为当时我第一次感觉到哈，人在 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老婆是这么的贴心。 哦，对对对，不是你不是感觉到饿了那时候，是你的味觉异常的发达， 而且很因为心情很烦躁嘛，就是 嘴里特别的淡，就特别想吃有味儿的东西。嗯， 但是你现在的体重是多少斤？ 现在155。 155斤到195斤， 对，20公斤， 减了20公斤。所以在这一个阶段，能不能具体的讲一下是怎么减下来的呢？ 其实原理跟你是一样的， 因为有很多可能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很多很多200斤左右的男生。真的是真的， 用什么办法 这样的？ 200斤， 尤其是男生，我觉得可能工作呀、结婚之后，其实会比女孩子更容易发胖。 嗯， 但是呢，那些200多斤的人可能就觉得算了，我就这样吧，我一直也就200来斤，我也不会更胖了，我也不会瘦，他们就保持这样，他们可能完全想不到说能减到155斤这样的体重。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有很多教练问我说，我说哎，我什么时候练你这样？就问我说，哎，你喝酒吗？我说我做业务的，当然喝酒了。那你抽烟吗？我说肯定要抽啊。说那你完蛋了。然后当时我也绝望了，就是 离话筒近一点。 但是后来我说，减肥嘛，一定要有你跟你一样的一个目标，就这样一个目标。然后我是在去年想考一个学历，然后他需要有你一段的自我介绍一个视频，然后老婆说我给你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师，然后给你拍摄一段， 你修一修。 我说不行啊，肉太多呀。 去年你是多少斤呢？ 去年那个时候是175，就跟我哥打赌瘦到170嘛，然后又反弹了一些。 才是去年的事儿啊。 对对对，反弹了一些，然后等到说录视频的时候，说这个175不行，需要瘦下来。然后当去年的话，应该是13周13斤，就一个季度瘦13斤。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就很健康了，就是每一个礼拜很稳的，就是每3天掉半斤。 嗯嗯，每3天 掉半斤。啊，就是完全在做着，当时就是在你的工作室，但是当时我除了在阿佩里那块，然后我还打拳击，然后就是拳击是一项燃脂非常快的运动。 哦，那你会 HIT 和拳击是在同一天进行吗？ 对，不会、哦，我基本上每个礼拜7天的话会训练4次，1到2次的拳击，然后2到3次的阿佩里。 对，其实正常的人一周7天的时间坚持4天，已经是一个很合适的强度。就只要你以这个频次坚持下去，你的身体一定是会有一个很好的反馈。 是的。那你现在还喝酒吗？就会是因为 我是业务， 我是业务。 其实是喝酒也其实也 OK 的， 什么都不耽误。 对，什么都不耽误。就像现在我也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不喝酒，我不能喝酒。但是是因为这样的，当你的身体的细胞，我生完孩子是去年12月份，然后我是从今年2月份正式开始回归健身房，一直到现在为止，每一周我都会去4次，从来没有停歇过。可能就中途，比如说出去玩一趟。休息那么几天，但是其他时间只要我在北京，从来没有停止过，风雨无阻，哪怕即使是暴雨的天气，或者是下雪的天气，我一定会按时出现在健身房当中。所以9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我身体里的细胞其实已经很可爱，他们都换成了运动的细胞，所以现在对真的，而且基础代谢也伴随着提升，所以现在基本上我如果偶尔吃一点很油腻的东西，当然我会在我控制的范围之内。很难，已经很难长胖了。我现在 是1.79米 的身高，大概53公斤，已经维持了，就一直是53公斤，不会再有 什么。可是我觉得小雨她应该算是健身狂人了，因为她吃东西，我太了解了，她是吃东西一点都不会。 但健身不是为了更好的吃吗？ 对啊，我也是觉得，其实健身我完全能 自我要求不一样， 但是她的自我要求太强， 非常高。 这个节目不是让你们来弹劾主持人的， 好 吗？ 我是想弹劾，是因为我觉得你。他的那个健身的热度已经够了，他运动已经够了，但是他吃东西确实是有点偏少。 其实我觉得 不，大家可以来评评理啊，你们俩来评评理。他所谓的我吃东西偏少，他觉得我比较极端的一点是，比如说我们在去外面吃麻辣火锅，然后女生都很爱吃那个鸭血，我这个时候觉得它很油，我就会用一碗白水把它涮一涮，有错吗？我也吸收到了营养啊。 可是如果那样，为什么要吃麻辣火锅呢？ 这个买单的一定 会，这个我能理解啊，因为我在外面 你能理解 我也是这样子的，我就会顺 着，我也是这样子的。 你吃一家，我现在无所畏惧，朋友们和家里人去吃任何油腻的菜馆我都 OK， 没有任何问题。 还有是这样的，这屋里4个人只有你自己吃麻辣火锅， 你不占优势。 好吧， 确实单挑对一挑。 讨论这个问题我应该是还是跟随你们比较好。 对， 所以呢，刚才大家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女神百分百，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刚刚我们今天的男嘉宾郭坤讲到了自己从195斤瘦到了155斤，这样的一个很惊人的成绩，就是对于他们这个重量级的男生来说，这是很难很难，因为能吃到那个份儿上，这证明 也不是 基本上没有什么，是一个没有什么 千辛万难长出来的肉。 这样，可能有刚刚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我再来给你们看一下郭坤现在的图片，还是很显瘦的，但是那种很就是有肌肉的，练得还不错的。 这个不是显瘦的问题，而是人已经很瘦很瘦，就是很 这种精壮型的， 对，精壮型的。 所以现在如果 出去做业务更好了， 脱掉也是这样的吗？ 啊，差不多。 现在还会保持多少频次一周？ 现在每周打一次拳击，然后有一次健身房，然后每天在家其实我会动一些，这已经是习惯了嘛。就是我们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去健身房怎么样，其实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你在家里如果说也可以的话就可以。 那像你195斤跟现在这个体重和你身材的话，你吃饭的一些习惯肯定是有了很大改变，你心里当时最大的动力是在于什么？为什么能坚持下来？ 一要上镜头，然后第二呢， 爱美之心， 对， 谁都有。 对，另外一个爱美之心就是我开始做衣服了，不再去买成品衣， 不能让自己做的衣服自己都穿不进去是吗？ 然后做的时候有个技巧，一定要先做小样。因为做的衣服都不便宜，然后你一定要小样，你要穿上去。然后我一开始做的衣服都是会绷得很紧，绷得很紧 致， 对，然后穿上，哎呀，终于可以弯一点腰了，可以松一点了。 所以每一个人在减肥这方面的经历和动力都非常有意思。 对，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位，在平时就是已经有了这种健身的习惯之后，你们觉得跟之前的生活状态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以前其实我那时候因为我工作是天天在电脑面前， 你可以讲一下你那个喝咖啡的经历。 对，我其实之前是一天要喝6-7杯咖啡，就是到办公室之后先打那个2杯咖啡，先直接灌下去打压鸡血。但我喝咖啡，因为我其实不爱喝那咖啡，那股苦味，所以的话我都会每次就一杯里面要加一包那个白砂糖嘛。所以你想，我一天光这个的话，糖就是吃多少？ 所以大家现在看一下图片， 又来了， 就是他之前 要不要这样对我， 每天喝6-7杯， 我的天！ 加糖加奶咖啡的影响。 而且那个到了下午3点的时候，因为就你知道，就是特别是脑力工作的时候，他特别想吃点甜的，我要去买一个巧克力，就这样的，然后回来继续狂奔 PPT 就那种。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的那个就特别就是那个就是精力啊各方面就感觉不是很充沛。一到了周末就在家里睡觉，因为平常工作压力太大。 典型的现在的白领的那种。 对，就在家里睡觉，然后 也现在还要不健康。 对，就逛个街，然后就平常能那个打车就打车，就基本上很少就带。 没有什么运动量。 对，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就是说那个，我就每天都想动，即便就是我，对我即便不去健身房，我现在还要保持1周4次嘛。我即便如果不去情况下呢，我小段距离我就一个就是骑个单车呀，然后在家里也停不下来，就家里就会也就会经常收拾房间啊什么，就是你就一直想动着那种啊。而现在就一天的话，就基本上我后来进办公室已经不需要喝咖啡了，就我锻炼大概2个月以后，我就自己都没有察觉到这个变化，就突然发现，哎，我怎么不喝咖啡了？ 自带嗨点， 就直接进去就很精神集中的就处理我所有的事情，嗯，所以当时我觉得对我的改变，就挺大了，就当时就感觉哇，原来还有这个作用。 你当时是练了多久之后，明显的从镜子上面就能看到自己身材的变化，非常明显？ 其实那个是一点点带来的， 体验不到的。你当时最早的目标是什么？就当时你最早是想要马甲线还是要怎样？ 我当时是希望，因为就工作10年了，然后我当时是每年体重是稳步增长大概1公斤，所以工作10年我当时长了就是 啊，你都工作10年了吗？ 对，我都长了10公斤了。然后我当时去那个去买猪肉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说买几斤猪肉，当时我就想象就这是1公斤嘛， 我放 10份在我面前，我当时觉得好吓人啊。 我也会量自己长了多少斤，然后就幻想它换算成咱们吃的那个， 真的好恐怖，你就长自己身上 压货， 然后接着吃。 就当时 多嘛， 对，当时一个小目标，就是说我希望能回到我大学刚毕业那会儿，后来就用了1年不到的时间，其实根本就大概后面就大半年吧，就其实已经轻松实现了。 后来你们两个是不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健身这个事情会上瘾吗？是因为健身 不与华阵营， 是因为健身这个事儿，它会让你无穷无尽发现自己还有更厉害的潜力。就是本身我最早健身的时候，我跟康婷说我只要腹肌，我什么也不要，胳膊的线条不要，跟我没关系，什么其他地儿肩我不想练，后背我不要肌肉，我只要腹肌。后来发现腹肌线条很轻易就出来了，因为当你的皮脂降到一定程度，再加上一些练习， 它自然就会呈现了 、呈现了之后我就有了更高的目标，就想只要腹肌就够了吗？这样的话我还要再练什么呢？到后来最近期发现胳膊上也开始有一些线条了，然后呢后背也开始有薄薄的一层肌肉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还可以做到这样。然后呢现在我的教练就跟我说，其实你还可以做到更好更好怎样，就是每一个阶段你都会有一个新的目标，而且那个目标也许是让你很惊喜，你自己是想不到的。所以这个事情怎么说，我觉得啊，这个事儿是会让你整个人的状态越来越有自信的。我相信比如说郭坤，他在之前195斤的时候，他的精神面貌和他现在跟别人谈吐的那种自信一定是不一样的。 减肥成功之后，你真的会上瘾， 会上瘾。 特别是你去穿衣服的时候，然后穿什么都什么好看的时候， 是这样的，我们会跟别人说你可以减肥，不可能，我减不下来。我说现实版， 就是这个减肥这个和健身这个事情，无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我有一个形容词，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对不对，它其实可以给你的人生镀一层金。真的 是的， 是这样的吧？ 你有很多谈资跟别人。 对，是的，是的。 你看到郭坤是心中想爱的好几个人， 对，想爱的好几个人。 曾经的200家， 爱的一圈儿， 就是他。你看他自己谈起这个事情来也是自信满满，就很开心。 对，我做到了呀， 一定是很骄傲的，真的。 是这样的，所以今天100%party环节找来了这几位，我的好朋友海鸥，当然他今天是来打酱油的啊， 我是来客串的， 客串的很不错，友情客串的很好，然后。然后呢，我想跟大家提醒的一点是说，今天我之所以请来郭坤还有凯莉他们两位来做客节目，也是想跟大家说，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普通人，都不是明星，也没有想说因为减肥这个事情我们就要去干嘛，我们要去比赛，并没有，只是为了生活成一个更好的自己。所以也希望今天通过我们几个人，尤其他们两个人这样很有怎么说 正能量， 很有正能量的一个经历，希望可以也给大家一些正能量。你在减肥的这个 鼓舞到我了，我明天要去健身房， 让大家在减肥的这个路上一定要找到一个 怎么说正确的方向，还是不要采取极端减肥的这种方法。 嗯，对。 而且呢，还有最后一点是，女生在减肥的路上，如果是本身就是看上去瘦瘦不是很胖的女生的话，其实大家真的不要过多的去做那些跑步。我觉得建议大家勇敢地走进健身房去举铁，那样会让你的身材变得越来越有型。而且你如果想练成那种肌肉非常强悍的人，那很难。女生长肌肉真的是很难。好，今天很开心，我们百分百 party 环节就是这样，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秘密话语。 我有个喜欢的话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今天的秘密花语呢，源自于我们非常有自信的女嘉宾凯莉，来自于 CBD 的刘燕儿。她呢， 好， 要跟我们分享一个她的很自恋的小秘密。 哎，我有那么自恋吗？我刚刚都表现出来了吗？真不好意思。那个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刚跟大家说就是瘦了蛮多的嘛，然后就后来我就发现，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对比图片。 又来了，天哪，要不要这样？ 其实现在朋友进入，我要重新看一下。 真的，之前感觉还真的是蛮好的。 我可以看到图片上也写，之前穿衣服的尺码是 M 或者 L， 现在是 XS， 可能还得改一改。 之前真的就是裤子一定要穿 L 码的，就是因为就是肚上肉有点多嘛，然后其实那个就是刚刚说那小秘密，就是我很多衣服都拿去改小了，然后当时就特别的开心，因为拿到裁缝那里的时候，人家说哎你是要改吗，然后就别人都说改大，然后我就改小，特别特别高兴。然后其实我今天带过来了一件那个风衣，就是当时我在就是胖到巅峰时，当时去欧洲玩的时候买来的衣服。你知道我们去欧洲都会去血拼嘛，然后买回来都还蛮就蛮喜欢那种牌子的，就舍不得扔啊，你知道贵呀， 单价都很贵。 对对对，然后就拿了裁缝店去，然后当时改了好多，就是变小了好多，所以就特别的开心。现在基本上就冬天的大衣啊什么那些衣服都拿去改了。 哎，海鸥，你是不是那件衣服该拿去改大一下了？ 没有，我跟你说，我其实典型的那种就是不是那种吃胖但是缺乏运动型的人。 对， 就是大家上身永远的 S， 然后下身有的时候 S 可以，但是有的时候就要 M，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堆积的脂肪。对， 就大家如果像海鸥一样一直不运动，你们可能看起来，你看海鸥看起来美美的吧， 他每周有一次， 脸也是瘦的。 对啊，每周有一次， 他每周健身一次，已经坚持了两周了。 没有，两周之前是每周两次，然后四周之前是每周三次，然后一点一点。 为什么呢？ 那下周开始就要停止了。按照这种排列， 没有，今天通过你们对我的教育，我打算 开始反弹， 强力反弹。 下个星期开始每周两次， 再下星期每周三次， 对，给自己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好，今天很开心，刚才刘燕也跟我们分享了她衣服改小的过程，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很羡慕。所以你改小了多少件衣服呀？我还是很好奇。 真的好多件，然后也没 不留后手了吗？ 没少花银子。我为什么要？ 韩风说了，改小容易，改大就改不过来了。 没关系，改吧。 这个也是，你像想要艾特的那一部分人里边，也有那种就是买了他自己认为一定会瘦下去穿的衣服，但是到现在在柜子里还没有开过封。 你在说你自己吗？ 我在说我的另一半。就是因为他也是一个1.85米200+的人，然后就跟你的那个曾经的经历是一样，他一直以为自己会瘦下来，然后买了好多，而且也是牌子的，到现在都没有拆开封，他一直认为自己能穿上。我觉得此生可能无望了。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宗旨其实就是想最简单的告诉大家，就算你是再普通的人，也应该对自己的身材有一个追求，因为当你开始健身并且成功了之后，你的人生会被镀上一层闪闪发光的小金子，从此你的人生变得不同，从此你会变得更有自信。好，感谢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也欢迎海鸥以后可以经常出现在我们的健身环节， 好， 以及郭坤我的本家，还有来自于 CBD 的凯莉刘燕，可以经常来我们节目做客，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正能量。我是小雨，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九八二活力榜，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拜。